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教皇殿内，比比东让其他人离开后，房间内就只剩下他和胡列娜两人。比比东脸上冰冷的线条渐渐柔和下来，指了指身边的座位，让胡列娜坐下。 老师，我让您失望了。 没什么，死几百名魂师还不至于令我们伤筋动骨，这定然是天斗帝国蓄意而为，想要打击我们的士气。不过也没那么容易，这场战争早晚都要开始的。虽然我们现在立足未稳，可在战场上我们真正凌驾于两大帝国的魂师力量却是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的。只要指挥得当，在战场上发挥出真正的作用，天斗星罗根本无法兴风作浪。谁都有失败的时候，不要因为一次挫败而影响了自己的信心。说起来，这次我也大意了。 啊，老师，您 原本就要得手了，泰坦巨猿、天青牛蟒都已经奄奄一息，就在这个时候却突然杀出一个手拿奇怪三叉戟武器的家伙，破坏了我的好事。如果我猜的没错，这个人应该就是失踪了五年多的那个唐三。 什么？ 胡列娜身体一晃，险些从椅子上摔倒，红唇也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三天后，唐三和小五终于抵达了前线，他们从远处已经可以看到那遮天蔽日般的大军了。人头攒动的大军无边无际，升旗招展，秩序井然。大军以万人为单位，在广阔的平原上前进，就像是钢铁洪流一般。连人带马都覆盖在厚重铠甲中的重骑兵在大军前方，两侧则是全部由强壮士兵组成的重装步兵军团，中央则是数量最多的步兵大军。至少有六个轻骑兵军团在大军外围来回奔驰着，负责查探、斥候、拱卫中央，浩浩荡荡向前开拔。在大军后方是庞大的粮草部队，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但是这些后勤补给队伍的数量就绝对超过了50万，源源不断地将后勤补给物资运上，而这些还是不算在大军之中的后勤军队。 看来这次天斗帝国动用的正规军、后勤补给以及预备役军队总数要超过200万之巨，绝对是倾尽全国之力啊！这应该也是整个帝国能够支撑的最大数量的军队了。200万大军，每天光消耗的粮食就是天文数字。这么多年的蓄力，帝国国力在这一刻彰显无疑啊！从天斗帝国大军目前的情况，也能想象出星罗帝国那边的情况了。从魂师数量来说，星罗帝国可能还不如天斗帝国，但他们的军队实力绝对在天斗帝国之上。要知道星罗帝国是以铁血方针治国的，从戴沐白和朱竹清的经历就能看出，这样的国家军队怎么可能会差。魂师虽然强大，但没有达到魂圣境界的魂师毕竟体力和魂力都还有不小的限制，在面对如此大军的情况下，一旦数量达到了一定的比例，那么魂师也未必就敢硬撼这钢铁洪流。 毫无疑问，天斗星罗两国是要凭借国力来尽可能拉近与武魂帝国魂师数量的差距。斗罗大陆已经很多年没有过大规模的战争了，更没有与武魂帝国那种魂师军团战斗的经验，这一战的结果会如何谁也不知道，但天斗和星罗两大帝国选择的时机无疑是最好的。正在唐三思索之间，突然他的精神力微微一动， 目光朝一个方向看去，只是眨眼的功夫，一道虚幻般的身影就已经出现在他视线之中，背后双翼轻微颤抖着，直接锁定了唐三和小五，一声尖锐的长鸣瞬间响起，直冲云霄。 我这算不算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唐门闽唐的斥候弟子还没在战场上发挥作用，就先把我这个宗主给抓住了。 这才能证明唐门弟子确实精锐啊。 除了拥有尖尾羽焰武魂的闽唐弟子，哪还有速度如此之快、反应如此迅捷的空中侦察魂师？那闽唐弟子也不靠近，只是在距离唐三和小五300米外的高空盘旋着。这个距离基本是魂师技能无法企及的。他对自己的速度显然很有信心，根本不怕唐三和小五上去击杀。只是几次呼吸的时间，从天斗帝国大军之中骤然飞起数十道身影朝这边而来。飞起之后，他们立刻形成了一个半圆的包围阵型，朝着唐三和小五的位置隐隐围上。不但配合巧妙，而且没有一点多余的声音，阵容极为严整。那名闽唐弟子见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骤然加速朝远方飞去，从始至终一句话也没有说。很快，唐三和小五就被那几十名飞行魂师包围了，闪亮的魂环出现在这些魂师身上，一个个精神抖擞，最低的也是四环魂宗，最强的一个已经拥有了六环的实力。 束手就擒！ 伴随着一声大喊，这几十名魂师的气势也瞬间升腾起来，压向中间的唐三和小五。 你们也不问问我们是什么人，就让我们束手就擒吗？ 不论何人，以魂师身份窥视我大军者，一律先抓起来再说。跟我们下去。 说话的是一位60级以上的魂帝，小五的从容令他心中略微有些不安。他们虽然人数众多，但如果遇到真正的强者还是不够的。这位魂帝已经做好了随时求援的准备，当然他也绝不会退缩。下面有百万大军以及多达6000名魂师作为后盾，他才不信眼前这两个人敢做什么。唐三撩起头上的斗篷，微笑着看向众人。 我是唐门宗主唐三，特来与大军聚齐，请带我去见大师或者唐门中人都可以。 你是唐门宗主？唐门弟子超过2000，宗主会像你这么年轻？就算是谎言，你也编一个可信的。哼，少废话，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唐三摇头轻叹，他可不愿意在这里再继续耽误时间了。眼眸中的光芒突然变得纯粹起来，一层比天空更加湛蓝的光晕几乎在一瞬间就笼罩了周围所有魂师。飞行魂师们只觉得身体一紧，立刻就失去了对自身的控制，别说是使用魂技，就连开口说话都已经办不到。轻而易举地控制住这些魂师之后，唐三口中发出一声长啸，滚滚声浪直冲云霄。浑厚而清朗的笑声远远传去，就像是地面上无边无尽的大军一般蔓延开来。这一声长啸竟然传遍了下方百万雄师所在的任何一个角落，而且声音丝毫没有衰竭之势，反而变得越来越高昂起来。那滚滚声浪犹如惊涛拍岸一般，震撼着下方的百万雄师。嗤的一声，唐三只觉得自己全身魂力骤然沸腾了一下，笑声顿时变得更加浑厚几分。 我已经达到临界点，魂力有一段时间没有增长了，现在竟然有了新的突破，达到了93级。 早在吸收那些50000年魂环之后，唐三的魂力就已经达到了92级巅峰，接近93级，只不过一直没有突破。但最近他先挑战了昊天宗五大长老，在巨大压力下爆发出全部实力，在几近透支的帮助父亲打通了奇经八脉。这两次经历无疑对他冲击93级瓶颈有着巨大的好处。 由于最近这几年魂力提升速度太快，唐三离开海神岛后，修炼方式都以保守为主，尽量稳固自己所得，并没有激进地去冲击93级。此时反倒是借助着这一声长啸，引动体内魂力水到渠成，完成了提升的过程。就在这时，几声长啸同时从大军中响起，其中一声最为嘹亮的长啸充满了无尽的锋锐之气，似乎要将唐三的啸声一分为二。一道仿佛要将天空划破的巨大蓝色剑气几乎是一瞬间就升上了高空，那剑气仿佛已经接连了天地一般，伴随着清越嘹亮的长啸声直奔唐三而至。唐三手腕一抖，海神三叉戟上的布帛顿时化为片片蝴蝶飞舞而去，大手一挥，将那些被他精神力震慑住的魂师甩向身后，长戟挥出，黝黑的光芒硬撼上了那道巨大的蓝色剑气。轰的一声铿锵巨响，海神三叉戟爆发出一声龙吟之声，主刃略微颤抖，水波一般的金光流淌而下。海神三叉戟竟然在没有唐三海神之光的注入下自行变成了金色，唐三甚至感觉到手中的黄金三叉戟有脱手而去的欲望，以他那108000斤的重量都被撼动，可见那庞大的剑气有多么恐怖，连海神三叉戟本体都被激起了好胜之心。蓝光再起，但这一次却不是巨大的剑影，而是一道真实的身影伴随着蓝光腾入半空之中，如同流星赶月一般朝唐三的方向射来。唐三一横手中海神三叉戟，面对那湛蓝的光芒，手中长戟一圈，一道金色光环顿时应激而出，同时一道海神之光通过额头处的烙印注入到海神之心内，顿时黄金三叉戟上金光大放，那道攻击而至的蓝光虽强，但就在那金色光圈之中被化解而去，而那剑身合一飞来的身影也被阻挡在了唐三身体10米之外。唐三用海神三叉戟护在胸前。 前辈手下留情，我可要抵挡不住了。 那道身影已经显现出来，高大的身材，独臂，手握长剑，那是一柄通体澄蓝，宛如水晶雕琢般的长剑。最为奇特的是，在这柄长剑之上有着9颗星，这连唐三都不得不用出黄金13级之无定风波的手势才能抵挡住的，可不正是七宝琉璃宗长老魂力达到恐怖97级，号称第一攻击武魂的剑斗罗陈心吗？达到97级的他已经拥有了御剑的能力，故而能够飞入空中攻敌。剑斗罗看到唐三也是大吃一惊，刚才唐三的一声长啸令整个大军为之震惊，尤其是魂师们更是深刻地感受到了那恐怖的威压，哪怕是剑斗罗陈心这样的绝世强者也清晰地发觉自己的精神力竟然被完全压制。这是什么概念？难道是武魂帝国的那位大供奉来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